OK， 晚安，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求你让我们以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有益于我们，也叫我们更加认识你。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也能够因为你的儿子的缘故，认识我们的上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 今天是继续讲这个从圣经模式中认识三一，或圣经中的三一上帝。今天是这本书的 Chapter 2第二章。第二章它特别的注重讨论圣经中有三种讨论三一论的经文。在我们看这三种经文之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就是在前两课关于圣经的三一论的基础的文法，是在这个我们认知圣经有论及三一论，有其三一论，有其文法，有其智慧，有其模式。 OK， 我们再从再次是圣经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开始认出三一论的这个 pattern。 OK， 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好的例子，有我们应该可以认出在圣经，我们有其他人有声音吗？ 我们没有听到声音，其他的人有听到吗？但是传道你讲话，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那应该是你们那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听到。你要不要再重新再上一次？好，我们继续。有人如果知道怎么传个简讯给他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可能听不到我的声音。有三种，一种是三一位格的内在对话，在经文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一瞥或者容许我们听到他们位格之间的对话。第二种是所谓的在与描述宇宙架构的经文。 OK，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是什么。第三种是描述上帝救赎任务 Redemptive Mission 的这类的经文。 OK， 第一个我们首先看三一位格 Inner Trinitarian Conversation， 三一位格的内在对话。 OK， Scott Swain 提到说，上帝他自己必须解释他自己的名号亚维，耶和华，就如上帝他必须要自我解释这个名号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三一上帝，那么上帝的位格需要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用了几个例子，我们今天会看看几个这个三一位格内在对话的三一内在对话的例子。三一位格的知识，我们关于他们，我们怎么认识三位一体？这知识首先是所谓的内线知识 （insider knowledge）， 外人是无从得知的，除非内线。内部的人自己乐意透露。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上帝，在上帝以外的受造物，要认识上帝，要认识上帝他的位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依靠他们，我用多数位格，他们的自我启示， 或者上帝的自我启示。而这个启示我可以再多加补充，必然是这个知识，这个内线知识传递给我们的，必然是辅救的知识 accommodated， 用人的方式可以听得懂的知识，必然是要用某种方式要跨过那个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不可跨越的横沟。而如果是他三位一体本来本质的知识，我们是根本就算根本无从得知也无从领受。所以如果首先要明白三位一体的知识，必须三位一体这位上帝先乐意自我启示，自我从内向外好了 going outward， 让在外的人知道、okay. 所以那这个知识也是必然是辅救的或者 accommodated， 跟这个知识的本质是有所不同的，一定是有所不同的、okay. 用人受造物可以理解的方式语言来传递。Swain 没有在这本书里面 这一段里面提到，神学家会说我们所领受的知识是真知识，但是却是 archetypal 知识，是复制型的知识，不是原型的知识，只有上帝本身拥有这个原型的知识。虽然是复制的，虽然是辅救的，并不表示它并不真实，也不表示它不完备，听懂我的意思吗？是完备真实，我们却认知，若我们有所知，这个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然后是透过辅救的方式。OK，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那边讲到说，一个人的那个只有他的 spirit pneuma， 一个人的灵才能够认识那个人。所以原则也是一样，只有上帝的灵自我透过上帝的圣灵吧向我们透露关于上帝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我们才有属灵的知识。Swain 用的例子我觉得还蛮贴切的，我们的确可以透过上帝的工作认识他，某种程度认识他，但是唯有借着他自己乐意对我们的话语或启示或者道，才真正的认识他。就如一个画家，我们可以从一个画家的画里面多多少少认识这位作画的人，但是如果你要真正认识画家这个人，你必须与他有直接的互动，与他谈话，与他有所交通，类似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三一论必须是基于上帝自己的启示，不是哲学上面的推理，必须是基于圣经。所以经文的确容许我们聆听三一位格之间的彼此对话。例子譬如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天上发出的声音，有圣灵降在子的身上，或者是经文让我们聆听和见证三一位格彼此的对话和互动，可能比较完整一点。而耶稣受洗在福音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也指向我们为什么受洗，等一下我们会更加清楚的解释。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而子的受洗很明显的是三一位格的动作或工作。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25-27节。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那里。所以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这是如果他说父啊，就表示是一个子向父所说的直接的对话。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会让我们想起另外一节经文，明天讲到的经文之一。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身边或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将他显明出来。OK， 好，我们先注意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约翰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27节这边有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讨论过的一些神学用词，就是父和子是所谓的指定术语 proper predication。 OK， 是特别指三一上帝某一个位格的父和子。因为你看父啊，天地的主，这是指着同一个主体 right， 同一个对象。天地的主是上帝，但是这位上帝是父。 OK， 那中间也有子，那我们这个，所以这段经文就必须叫我们思想，这个子是什么意思。如果父是上帝，那么子出于父的他又是谁？ OK， 所以在这里有，你可以看得出来，父和子是两个有其区别，我们之前有讲到，也有其关系，但是应该也有其一或者合一，那个一就是一位上帝。 OK， 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给我的，这个就是共同的术语 common predication。 这个所谓的术语是在形容那个一切所有的，不管是什么，一切所有的是父有的，子也有，或者父传递给子的，但是既然是父传递给子的，父有的子也有。 OK， 我的教材里面，对不起，写的可能不太清楚，用中文是指三一上帝位格多数，或者三一上帝各个位格身为上帝所共有的whatever it is， 共有的不管是什么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Scott Swain 会说这个关于三一的知识，这个三一上帝的知识，首要一定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自我认知或内线知识。我们认识三一上帝有其位格，是因为他们容许我们听到他们个别的名字，父、子，其他的地方有圣灵会出现。OK， 哪里出现？我们可以参见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是路加特别在解释耶稣为什么说出这个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是如何说出这个话，子是被圣灵感动就欢乐。然后说出这个话。 OK， 那马太福音25到27节，这个让我们一瞥的三一位格的内在彼此的对话，也指向之后三一位格的外在工作，就是要指要他的门徒们以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他在那边特别讲到，因为天地的权柄都交给了我。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给我的。 吴大哥，你们现在听得到了吗？好，嗯，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会继续讨论其他的经文。OK， 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如果大家有圣经，请你翻到那里。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作者写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接下来他是引用经文 ，right？ 神从来对哪一位说？所以 ，OK， 好好，我们先讲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位说？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写的。然后说，接下来希伯来书就是引用一段经文，哪一段经文？诗篇二七，诗篇第二章第七节 ，right？ 大卫的经文，大卫用第一人称的语气写的经文。OK， 好，我们先讲。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有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位说？接下来引诱，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指着哪一个说？这就是希伯来书，我要做他父，他要做我的子。OK， 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在教会历史之中，这节经文还蛮重要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primary example， 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教会历史中的先贤们使用一种解经的方式，释经的方式，叫presuppological 位格式的解经 exegesis。也就是说，当经文中出现你、我、我对我，你必须要 identify 认出这个你是谁，我是谁。OK， so 我们可以问这个你是谁，我是谁？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两段经文，一个是诗篇二章第七节，另外一个是。就是大卫要给上帝建圣殿的时候，上帝不允许，但是对他说，你的后代，你的儿子要建圣殿。然后接下来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应该七章十四节的那个经文。OK， so 在原来的经文里面，这个你我，是指大卫或者那个他。他要做我的儿子是指所罗门 ，right？ 但是，希伯来书引用这个，明显的指的是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位。在希伯来书作者的认知里面，这两段经文都被引用来，因为他认知那个，虽然当时大卫可能是指他自己，或者Samuel 是指。所罗门，但是那个最终预表最终的那个真体指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所谓的要从经文之中 identify 那个位格是谁，那个你是谁，我是谁。很明显的，希伯来书引用这两段经文指的是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不是指大卫。怎么说？因为接下来，在这个之前啊，在这个之前，应该是第四、第五节，他已经奠定一个事实，就是他不管他是谁，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是远过天使的。OK， 而人本来是低于天使的。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 这个也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二章要引用的经文。人本来是小过于天使的，但是在这里，这个他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而且是远远超过天使。然后在这个架构之下，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也就是说，有一位是高过天使，在天使之上的，然后上帝对这一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所以这个儿子在希伯来书作者的使用之下，显然不是一个人，或不仅是一个人。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就论及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叫做起源关系 relation of origin， 就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位格之间，父与子之间的关系。 OK，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今日生了你，其实就是父生了子，而子是由父所生。而且子是在永恒中所生的，不是在时空之中某一刻他没有生出，下一刻他生出。Okay. 在希伯来书一章这个上文下文之下，子很明显的并不是受造物，它不是被造的，因为在如果子在这里是跟天使或使者做对比的话，使者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是受造的，但是子不是，子是生出的。在第二到第四节，透过他的属性，这个子的属性和他的作为，显示他并不是一个受造物。Okay. 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向我求，我就将万民赐给你做你的产业。”对不起，我没有，我应该是 not word by word。是这个意思。然后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这个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我们之前提到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很明显的经文之中就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的一边是上帝创造者造物主，另外一边则是所有其他一切天地和天地中的万有，就是一切被造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他是在鸿沟的哪一边？这个分水岭的哪一边？对，上帝那边 ，right？OK，、okay. 我们一定会在解释，不管在这里的这个借着他的这个介系词 dear， 还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借着他，或者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十六节那边的借着，这个都不是只是纯粹的，就是好像只是一种工具性的透过，而就是他创造世界。而经由他创造世界。Anyway， 我们明天会再有一些讨论。不论如何，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如果他是借着他、透过他、经由他创造，那他就必然不属于受造的那一切 ，right？OK，、okay. 好。 而子是在永恒中出生的子，这个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七节，很明显的凸显他的永远、永恒、永恒性。好了，他的 eternity。OK， 比较，当然这是引用诗篇第45篇6到7节，那边是讲述耶和华上帝的永恒不变。OK， 诗篇希伯来书1章10到11节是引述诗篇102篇同样的25到27节。永远和不变，我们之前好像提到，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解释的。你如果你要说你是不变的，你必然是永恒的；如果说你要是永恒的，你也必然有 implicate eternity。OK， 好。而整本希伯来书都见证这个子，这位子的永恒性或者他的永恒。最明显的就是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OK， so 那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就其实就是等同我今日生了你的这个今日之永恒。所以我今日生了你，神学家会特别指出，这不是讲说在时间中的某一个今日，而是在永恒之中没有前没有后没有改变的 now今日。 OK， 希伯来书1到5节也不止论及父与子的关系，也凸显子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要说子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要有一个预先设下的那个鸿沟，就是子与受造物是不一样的。万物是借着子为子所造，子维持和赎回万有。OK， 从你看，他说，不只是立他成为万有，第二节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三节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子不只创造，他也护理万有。还有呢，他洗净了人的罪，他也救赎凡上帝要赐给子的，父要赐给子的万民。创造、护理和救赎都是子所做的，而天使拜子。OK，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大概用了2段经文。就是我们可以一撇位格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圣经之中的三一论，或者必须认知这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而位格之间有彼此的互动关系和对话。或者说这个是三一上帝自我启示，容许我们一瞥他们之间的对话，让我们得知关于他们的知识。 OK， 关于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已经 OK 吗？ OK， 下一段是所谓的 Cosmic Framework Text， 宇宙架构经文。这类经文提供我们一个架构，透过这个架构来理解三一上帝quote unquote 各个位格在时空之中的工作，或者他们的 mission。 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明天讲到的经文。有的时候我还觉得真巧，每次我们的查经或者那个主日学好像都跟讲那个礼拜讲到的经文有关，或者这不是巧合，这也凸显其实我们讲来讲去都只讲一个东西，这也是很好的，应该也是如此。Anyway， 好，所以约翰福音一到 一章一到十八节，当然就是主要讲的是那个道成肉身。OK， 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是面向上帝，或者有些人会，有些神学家会说，直接翻译希腊文的介系词是 pros， 道面向上帝。中文的翻译是道与上帝同在，也就是大多数英文的翻译 The word is with God， 但是也可以直接翻译成道面向上帝或面对着上帝。和从那里一直到一章十八节的，这好像是一个一段经文的，叫做一个很完整的 inclusio， 完整的结构。在这个结尾的时候，是有独生上帝在父的怀中。对，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是独生上帝在父的怀中。这个结构，这个头和尾，提供了我们一个父子之间的互动或者互爱。好了，是三一上帝不止创造世界，也救赎世界的，提供了这整个架构，好像被三一上帝的互动，位格之间的互动，把创造和救赎都框起来。这主要是 Scott Swain 就是提出，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一到十一章一到十八节所谓的约翰福音的 prologue 前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这是约翰应该是非常有用意的，用这个三一上帝他本质位格之间的互动，然后把整个他们的外在行动把它勾框起来。外在行动，我们说外在行动就是讲到他的首要，我们简单的可以说是创造和新创造，或者创造和救赎。 OK， 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 OK， 我们看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这个道，就是太初有道的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很明显，约翰不要让我们有任何一个一点一丝的误会或者误解或者模糊，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的东西不是他造的。其实就是只要不是受造的东西都不是受造的，都是他，都是上帝。 OK， 他是光，这个他是光，光来到世上，人为光就见证，见证什么？见证道成了肉身。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道在第十四节第一次约翰告诉我们他是子。希腊文里面并没有出现子，中文翻译的子这个回答四个字，在第十四节，在第十八节有。希腊文用的字是 monogenes， 或者在第十四节是 monogenus， 一个就是独生子的意思，或者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但是你知道，就是英文或者你如果只用一个形容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代替一个名词。它是那独生的 ，OK， 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OK，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道是上帝，但是却有别于父上帝。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So， 在这边有 distinction， 有其分别，道与上帝或道面向上帝。你如果只听到这里，那你得出的结论就是道不是上帝。但约翰下一个就是说道就是上帝。哇哦， 所以你就必须同时维持道与上帝有其分别，但是道就是上帝。之后哦，我们看到，所以在第一节的这个上帝是特别指的是什么？上帝父，而道特别指的是什么？上帝子。OK， 圣子上帝或圣父上帝。而这边也凸显道是造物主，并非受造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由父那里来到世上的，拆到世上的，从父那里来到世上的。本来其实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来到世上，很少人想说哦，如果说你说他来到世上，那就表示他曾经不在世上，他必须从某一个地方来，从哪里来？从父那里来。就顺便一提，其实这段经文凸显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原则，在永恒之中，三一的内在秩序或内在的发出或内在的出生，是由跟外在的 mission 任务是有其关系的。就知识论或启示论上面来说，我们是透过外在的行动、外在的任务知道内在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到世上，他是从父那里来到世上，这个来到，这个外在的行动、外在的 mission 反映三一位格内在的关系。子是出于父的，由父所生，现在外在的行动由父差遣来来到世上。 OK， 这个差遣很明显的，它是有别于其他的使者，如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光，他不是那真光，只有他才是真光。OK， 就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特别凸显，有一位子，而这位子不是人，不单单是人子，而却是高过天使的受造物的。OK， 而这个道，上帝成了肉身。明天我们也会解释成了是什么意思。成了肉身，为要启示人，为要向人拯救人，为要向人启示。在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目的：上帝儿子道为什么成了肉身？我们都说他成了肉身，为了要拯救我们，是的，没错。但是很明显的，在一到十八节，约翰凸显他成了肉身，为要向我们显明那没有人见过的上帝。OK， 大家的和合本，我们用的是和合本的一章十八节，都讲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现在我们的抄本研究，而且有更多的抄本出土，给我们更确切的证据。原来的抄本是 Monogenes Theos， 独生上帝，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将它显明出来。你去看那个初代教父的，初代教父大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世纪的教父，他们的关于约翰福音一章的注释或者讲道，他们有很多证据显示，就是他们用的那个抄本大概有一半有人是用独生子，有人是用独生上帝。 OK， 但是应该比较好的证据显示，那原来的最好的、最原先更早期的抄本，约翰写的是独生上帝。而独生子，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后来的独生上帝是什么意思？独生子大家都可以明白，某种程度，所以说后来的应该是后来的文士为了要解释经文，把它改成独生子。但是比较好的抄本证据都显示是独生上帝，所以约翰 在十八节写的是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好，独生上帝将他显示出来。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明天讲到还会再来。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这边其实，在十五到二十节这边，在十五和十八节，提到在十五节是，在一切被造之前所守身的，他这就表示他不是受造的，在十八节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创造和新创造救赎之上，它都是守身的。十六节，世界是借着他，这个借系词又出现，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而造，是他所造，也是为他所造的。而万有也靠他存有，这个跟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那边一样，他不止创造万有，他也护理，这个我们说 sustainProvidence， OK， 也借着他和好，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这个模式，他是创造的主、救赎的主、护理的主 ，OK。而十八节这边提到，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里是在讲什么？我们应该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不应该只读十八节，就是说，他做教会之首，然后从死里复生，首先复生的，好像是只是关，只是讲论救赎。我们应该是从十五节一直读到十八节，创造、护理、救赎，然后这一切都是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也就是说，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从一开始，上帝的旨意、父的旨意，从创造的旨意，就是叫子居首位，就是叫子得荣耀。OK，这边有指定的术语。特别就是指定术语，我们记得就是指着位格的名号，爱子、上帝的像，而很明显的只是在造物主的这一边，只创造、维持、救赎之，而且只是高过受造的万有，所以它必不属于是受造的这个范畴。Okay. 我们也可以参见箴言第八章，上帝的智慧在那里，智慧是拟人化，但是教会历史中。先贤们、神学家们都认出那个箴言第八章的那个 wisdom， 尤其是第八章二十二节之后，我从一开始就与他同在，那个就是指，特别是指第二位格，将来要道成肉身的那个道，上帝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那边所讲，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那个智慧。所以有的时候说上帝的智慧，那并不是只是讲上帝的某一个属性，而是特别指第二个位格。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没有很好奇，就是关于那个 monogenes 那个独生那个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版本，譬如说和合本修订版，他们的我们的版本比较老的版本就是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或者独生上帝，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独生在里面。但是有些版本已经变成独子，或者和合本修订本变成独一儿子，去掉那个生出。他们会说那 monogenes 也可以代表，应该是代表，应该的意思是独特独一，而没有生出的意思。不管怎么讲，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牵强的，我反而认为这是很牵强的。虽然很多现代的圣经学者都会倾向用这种解释方式，就是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并不是说并不强调独生，但是讲到独一的儿子。但是我觉得尤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非常非常牵强的解释。且不论如果你是独一的儿子必然是独生的，哇，也许不会，他们不会这么讲。 Anyway， 我觉得那是很牵强，尤其在第十四节那里只有一个形容词父的，如果那个字 monogenes 只是独一为特殊的独特的，独特的意思而没有生出的话，那父的独特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十四节里面没有 huias 儿子这个字在里面，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Anyway， 只永恒出生这个教义并不取决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节和十八节佐证只永恒出生的教义，但是只永恒出生的教义并不是建立在这两节经文之上。我们刚刚已经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和诗篇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可能就这个教义之上有更基础性的功用。但是虽然如此，你要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去掉那个字 monogenes 没有独生，只有独一或独特，我觉得是你已经预先有一些 ideological presupposition， 已经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预设，而你不愿意说这个字眼是有生出的意义在里面。很有趣的是，大部分指出这样子的，就是说只有独一特殊的这些人，都会指出这个字眼在希腊文学中出现，古代希腊文献中出现的时候都跟儿子和女儿有关系。可是他们要强调，哦，那是只是强调某个儿子或某个女儿是独特的。 I don't know，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牵强的。如果你们要看这个文献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一些资料。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Lee Irons， 他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很长，可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 Anyway， 插题，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最后一类的经文叫做所谓救赎任务的经文， Redemptive Mission Text， 就是三位上帝在救赎的工作如何告诉我们关乎三一上帝位格。如果说是三一上帝救赎工作，就是关乎，特别是关乎子与圣灵的差遣。我们看一下马可，我们跳过马可福音十二章，那边讲到那个原子恶元，那个就是坏园丁的那个比喻，就是差遣，上帝是差遣他，不是主人是差遣仆人去，来他们不尊重仆人，全部把他杀了。最后，这个是我的儿子，我独一的我的爱子，我差遣他会听，结果把最好的是最后差的，他们也把他杀了。Anyway， 但是我们我觉得 Mark Twain 提到这个书，他提到的就是差遣的是儿子，不是只差遣父，但是父和子都是这原子的主人。OK。但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那边好了。加拉太书四章 第四道，对不起，那边就是我们应该也蛮熟悉的，到时候成熟，或中文好像时候满足的时候，以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目的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哦，你们既然是儿子，父就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哼 ，OK， 从此以后你们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时候成熟，最后的时候，之前我不断的差遣先知到你们中间。OK， 耶利米、以赛亚都有这样的用词。到时候成熟，最后末世的时候，他差遣子，差遣他最好的。不仅差遣子，也差遣圣灵，子的灵到你们心中。OK， 他们的任务或者他们的 mission， 他们的 sending 受差遣，为了要成就救赎。这个三一位格的任务，父差遣，子被差遣，圣灵被差遣。这个 mission， 三一上帝的向外的这个工作或者任务，就将我们拥抱 embrace 进入三一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就此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子。或者用教会教父很喜欢用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他讲的是那个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凭着本性 by nature 出生为上帝儿子，而我们则是凭着 grace， 凭着恩典被领养，或者你要用重生也可以，成为上帝儿女。 So He by grace, us, we by, He by nature, us by grace. 他是凭着本性，他出生就是上帝儿子，而我们则是凭着恩典被领养成为上帝儿女。你如果你读老一点的神学，你会时常遇到这个概念。但是不论如何，正因为那本来就是上帝儿子的被父差遣到时空之中，因此我们本来是愤怒之子的，如今成了领受恩典的上帝儿女，就有份于彼得会说上帝的本性，或者神学家会说有份于三一上帝的生命。OK， 结论，哎呦，我们刚刚看的就是这种差遣的外在的工作，救赎的任务，凸显三一上帝的位格。Okay， 结论，圣经里面的三一论有一些预设，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预设就是只有一位上帝，而万有都是因他而有，也为他而有，只有一位上帝。第二个预设，父子圣灵就是这一位上帝，父子圣灵都是在造物主和受造物的横沟的这一边，造物主的这一边，而父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区别或者差异，唯独是按照所谓的起源关系而有所区别，就是他们互相的之间的关系而有所区分。这个起源关系并非出于上帝的意志，对不起，起源的关系并非出于上帝创造的意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上帝要创造，所以他定义有父有子有圣灵。 反而因为有父有子有圣灵，有起源关系，其实你看到起源关系，你就可以把跟位格画上等号。我们之前提到一个概念，位格是以关系来定义的，所以 relation of origin 就是位格，或者子就是被生出的，被生出的就是子。 anyway， 之所以会有创造，是因为有三一上帝，是因为有起源的关系，有出于，有父子出于父，圣灵出于父。 anyway， 这个也许我不确定 Swain 是不是之后会有更多的解释。而上帝预定某些受造物，不是所有的受造物蒙父子圣灵的这个关系所拥抱，好叫三一上帝得荣耀。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某些受造物的意思，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上帝在永恒之中所拣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受造物。而怎么这是怎么成就呢？是借着子受差遣，圣灵受差遣，他们的任务，某些上帝受到，而有份于或者受到上帝三一上帝的 embrace 拥抱。So 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如何读出圣经中的三一论，更加认识他是谁，他的恩典，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所领受的身份，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应该跟我们的属灵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成圣成长有关系。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 还在努力当中，还在烧脑。因为以前所领受的跟现在所分享的这三一论不同。 我其实我也很好奇，除了当我们用一些智慧或者技术名词，可能你们之前没有用过，除了这个之外，你可以描述一下有什么样不同吗？ 嗯，传授，我还在那个。没办法去 ，OK， 表达， okay. 没办法去真的表达。嗯、我对我最不好的是这个表达，没办法表达出我里面的那种感受跟领受。 没关系，我猜，没有一个教会大不了不会说耶稣，不会否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儿子这个事实，但是很少，可能很少会多加解释或者思考。或者教导，如果子是子，必然与父有某种关系，这个关系是出生和被出生的关系，大概很 就是 而这个 不会讲到， 对， 他们不会讲到那个位格方面， 对，而这个出生和被出生必然与人的出生和被出生有所不同，因为如果他永恒在永恒之中就是子，他就是在永恒之中被出生。 嗯， 对， 而且他们就讲到的就是耶稣从小就很特别， 嗯， 他们讲到这一点，耶稣从小就很特别，嗯，就这样，他说从小就很特别，那他就是里面就是有神性， 是， 嗯，有的是这样子传述， 嗯， 对，其实他没有讲到就是那种真神跟真人这两个部分。 哦OK， 嗯， 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 一个位格，可是两个位，两个位格，但是同在一个，就像传道讲的同 一个位格，两个本性，对，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 本性一个，对，没有讲到这一点。 Okay. 对了，这个就是我们，你可以说是很技术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熟悉的话，就是我们学了一个新的语言，帮助我们更精准、更精确。 更确实更具体的认识我们的救主，避免落入异端。而且我觉得就是应该你在心服一段时间，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生命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对啊， 就是还在烧脑。 OK good。 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可以理解。 那个第三行起源关系并非出于上帝创造意志 啊，对， 反而创造出于起源关系。那这里为什么他只讲创造，没有说护理或者是救赎，只有讲创造？ 因为可能是创造是最先的，如果你说起源关系是因为出于创造的话，你就有点 comprehend 涵盖了一切之后，对，他这边主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起源关系是属于上帝的 nature， 不是上帝定义。哦，我定义要有三个位格，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上帝就是三个位格，他主要讲的是这个。而正因为上帝正是这样的三个位格，因此有创造。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相反， 请问希伯来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上帝内在的对话。那他用的这些旧约经文是主要的经文，那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让我们一语言呢？内在对话的经文。 我觉得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里面有很多，就是只对父的，只跟主与父的对话。对，但是这个是特别是有子的名字出现，父的名字出现。对。 理所当然是《欧塞本》，还有好像还有一些经文，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一个，那个比如说讲到上帝那一个字，它是单数，可是如果讲到某一个，它是有复数的意思。那个理所当然是否好像有那比较有多的一些经文的资料。 其实我们甚至会说，就是我们有讨论过那个在圣灵论里面好像有讨论过类似的经文，譬如说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那个是复数，按照我们的形象创造人。我会认为那个就是在旧约里面 right， 我们之前讲到旧约里面的三一论是有点好像是上帝丢下一点，英文叫 breadcrumbs， 就是丢下一些面包屑，那个童话里面的，我忘记是哪个童话，不是 有人会丢面包屑，然后孩子看到面包屑，沿着面包屑走就可以找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嘛？这类的经文，其实就是我会认为，除了那个我们，你可以说那是 royal we， 就是尊贵的我们，但是我会认为，no， 也许摩西他写这个人的，写这个经文的摩西，他本身没有一个像我们这么发展全备的三一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在的自我启示之中很明显的留下一个线索，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创造人，圣父圣子圣灵的形象，然后是之后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新创造。我觉得这个的对应，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读圣经，我个人会认为很精彩，对啊。 有很多那个旧约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6章8节，谁肯为我们而去？他也是讲到三，这是三一的上帝。 Yeah， 我觉得我们可以合理的这样子读，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好吧， 那我能不能请吴牧师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而且圣灵在圣经里向我们说话，实在非常的刺入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祈求，主啊，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感动，更多的渴慕认识你，在基督我主的身上去认识你，更渴慕耶稣，更渴慕认识我们的主的父以及圣灵。主啊，让我们被圣灵感动，借着圣经更认识你，就更懂得赞美你，更懂得享受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谢谢大家，请大家为我祷告，为我明天讲道祷告。拜拜，拜拜。